那王源老师呢，作为保险规划师哈，经常也会去普及一些保险的知识。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就会有一些案例去和大家进行分享。那今天这十分钟呢，我们就特别邀请王源老师啊，来给我们去进行一个案例的分享啊。那也希望呢，可以从这个案例当中找寻到一些我们可以借鉴的相关经验。 准备好笔记，上课。 这个有一个客户购买我们的定额终身寿险的一个案例啊。那这个客户呢，他其实是一个小企业主。那他曾经呢有两段婚姻，第一段婚姻呢是有一个孩子，大概是已经20多岁，目前呢是正在读书。然后第二段婚姻呢是有一个女儿。那我们知道，作为经商的人群，经常会有这种情况。然后这个客户呢，在我们跟我们沟通之后呢，他说他自己以后的这个企业啊是传给儿子，但是呢，他自己非常担心的一点什么呢？很多跟他同一批次成长起来这些企业家呢，就发生了猝死这种情况。而对于企业主来讲，如果发生猝死这种情况呢，就会发生一些比较让人不希望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，比如说家人对家庭剩余资产的纷争，比如说呢，对于经营企业中，他会欠很多外债，有很多人欠他钱，在他身故的时候，所欠的这些外债的这些债主都找上门了，但是呢，他的债务人他都找不到了，就会发生这样的一种情况。他担心他自己如果发生风险了，他自己的小女儿谁来照顾？他说他很难想象他自己的儿子会像自己一样 去照顾这个妹妹， 对，去照顾这个妹妹，毕竟这个妹妹也会分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家产的。那所以呢，当时呢，我们给他通过我们的持家这款产品啊，帮他做这样的一个规划，就是我们年交保费大概是16万左右，然后呢，享受的保额呢是800万。他比如说我交了1年前或交2年前发生身故了，可能只交了30-40万保费，但是呢，直接赔付800万。因为受益人是他的女儿嘛，就给到他的女儿。那如果说在他身故的时候，他女儿已经成年了，那就女儿直接获得这笔财产。那如果说他女儿还没有成年，那这个会给到谁呢？还是给到女儿，但是是由女儿的监护人去进行管理，一般会是女儿的母亲啊。所以呢，他认为这样的安排呢，对他来讲风险还是相对较小的。 我们以前在这个电影电视作品当中会看见叫保险调查员哈。 其实我们的保险调查员呢，和我们的正常的白领啊，或者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在办公室职场的工作人员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只是可能和一些医院呢，和一些这个一些机构有联系，然后方便呢去调取一些资料。没有说我们真的影视剧里展示的那么酷， 就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。 专业性是可以保证的啊，专业性可以保证的 啊。那什么时候需要保险调查员出场？ 一般来讲呢，可能有一些，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杀妻骗保案，这种情况，他在短时间内购买了大量的这种意外险，这个时候，当他发生赔付的时候，就会触发我们的机制，我们就会进行整个这样的一个调查。其实我们自己呢，并不是有一个岗位叫做保险调查员。 哦，它不是个岗位。 对，它不是一个岗位。我们的岗位叫做什么？叫做核赔。我们有核保，就是看看你这个能不能承保。核赔呢，就是看看你这个能不能赔。 一个是处理事前，一个是处理事后。 对的，对的。所以核赔这一块呢，他就会看你有没有，比如说你在购买之前有没有既往症啊，或者说你这个有没有故意骗保这样的意图，会进行调查。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。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？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。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，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，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。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。2020年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.91亿人，占总人口比重的13.5%，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。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，高龄人口，也就是80岁及以上，占比逐渐提升。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，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。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，其以有效保额增长和现金价值的增长彰显产品优势，并且越到后期价值增长优势越大越明显，